金瓜银豆赵彦义。从前铁桂山下住着老两口，他们俩开了一块荒地，栽种一点蔬菜瓜豆，过着苦日子。这一年天气大旱，天上不下雨，河里水晒干，种子不发芽，菜苗不出土。春天过去了，老两口的菜园还是一片白地，他们好忧愁啊，眼望着荒凉的菜园，不时的唉声叹气。有一天，他们忽然发现菜园里有两颗茁壮的嫩芽芽，顶破干硬的地皮冒出头来了。一颗芽芽粉红，一颗芽芽翠绿，老两口好欢喜呀。早松土，晚除草，十里路担来清泉水，一勺一勺地舀着浇。这两颗稀罕的芽芽呢，一天长得比一天高。红芽芽长了8尺8，慢慢爬上了葫芦架，生绿叶，开黄花，黄花落了，结了一个大金瓜。绿芽芽长了3尺3，长长的藤儿南墙上牵，开的什么花？粉红花。结的什么果？银豆角。豆角有多少？只有一个，像弯弯的月牙。3月出芽，4月生叶，5月开花，6月结果，7月8月瓜儿熟了，豆角饱了。老两口选了一个风和日暖的好日子，去到菜园里，一个去摘金瓜，一个去采豆角。老头走到瓜架下面，还没有动手摘呢，金瓜自己落地了。老婆走到南墙下，还没有动手采呢，银豆角自己离藤了。瓜儿落下地，一分两半，瓜壳里睡着一个憨墩墩的胖娃娃。豆角离了藤，裂开口，豆角里躺着一个嫩生生的俊女儿。老两口大吃一惊，回头就跑，只听后面连声叫：爹爹爹爹，您别害怕，我是您的亲娃娃。妈妈妈妈，您别惊疑，我是您的亲女儿。妈妈，爹爹，爹爹，妈妈，一声两声三声，叫得那么亲热，叫得那么甜蜜，叫得老两口站住了脚，叫得老两口回了头，直叫得老两口眉开眼笑走上前。老头抱起那金瓜壳里的小儿子，老婆子抱起银豆角里的小女儿，老两口好是欢喜呀。他们给自己的儿女取下了名儿，哥哥叫金瓜，妹妹叫银豆。只愁生不下，不愁长不大，转眼几年，这金瓜银豆都长大成人了。金瓜帮爹爹种菜，他人虽小，本领可不小，种苹果，栽葡萄，侍弄的菜园一片绿，变成整整齐齐的花果园。看风景美得很，论出产富得很，春种冬收，不用爹爹再操心。银豆帮妈妈管家，他手脚勤，心眼灵，论针线比裁缝，论茶饭胜厨师，论气力赛男儿。南山打柴，西河担水，碾下的米是珍珠黄，磨下的面雪花白。他又养鸡鸭又养鹅，家中事儿不论大小，安排得有条有理，不用妈妈再操劳。有了这一对能干的儿女，老两口欢欢乐乐过着好光景。这一年，金瓜的菜园呀，结了一个出奇的大冬瓜，长得像6周那么大，像碧玉那么光滑。金瓜在冬瓜上面刻了4个字，冬瓜王子。银豆的鸡群里出了只罕有的大公鸡，羽毛像美丽的彩霞，脚爪像一双铁钩，头顶的鸡冠像一朵大红花，一声长鸣能唤出东海的太阳， 展翅高飞，能直上九天云外。银豆给公鸡脖子上挂了一面小牌牌，上面写了四个字：雄鸡将军。南庄有个李员外，有一天他骑马路过铁桂山，猛看见这山下美丽的花果树木，一心想霸占。他说，这是我的地界，谁在这儿种菜呀？左右跟班一打听，领来了白发苍苍两老人。李员外对老头说，这山是李家山，这地叫李家园，你们在我土地上种菜栽树，为什么不纳粮交租啊？老头一听生了气，说，这山原本是个荒草山，这地原是个石头滩，我辛苦劳动40年才开下这一片花果菜园呀。老婆子接着说，这菜是我儿女种的，这树是我儿女栽的，我们就是这里的园主，为什么要给你们纳粮交租？你们的儿女在哪儿？赶快把他们叫出来。我们的女儿叫银豆，我们的儿子叫金瓜，一个去砍柴，一个去卖瓜，他们恰巧不在家。 哼，不在也罢，就和你们说话。 李员外冷笑一声说， 官凭印，虎凭山，土地要有契约管，你们既是原主，手里可有地契呀？ 地契？没有。老两口你望我，我望你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 你没地契，我有地契，种了我的园子40年，官粮地租从头清算。 李员外这么一说，随身的管家端起算盘一拨了，算下黄金白银各10两。 黄金白银限你们3天交清，交不出金银，把他们一家赶出门。 李员外走了，老两口心里好是愁闷，3天期限哪儿去变20两金银呢？金瓜银豆回家来，听说这件事儿，心里很是气愤，可是看见爹妈愁眉苦脸的，只好安慰两位老人说， 爹爹妈妈不用愁，咱们有2双劳动的手，能从没有变出有。 人人都说铁桂山里金银多，我们俩登山寻宝，一定要把黄金白银给找到。金瓜银豆来到铁桂山，掘头挖，铁锨铲，手心打出血泡，脸上流着热汗，熬了2天2夜，挖出的沙石堆成岭，可找不到一点金和银。兄弟俩太累了，坐下来想缓口气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从天空飞出一只大鸟来，抡开利爪抓住山头，轰隆一声，把一座铁桂山悬空提起几丈高。接着又突然咕咚咚一声响，从远处滚下一块大石头，稳稳地支在山底下。金瓜银豆看见这般情景，心里是又惊又喜，连忙跑到山下一看， 呀，黄灿灿的是金山，白花花的是银山， 还有聚宝盆、珊瑚树、琥珀玛瑙夜明珠，把人的眼睛都给耀花了。金瓜在金山上捡了一块金子，银豆在银山上拾了2块银子，他们说，这够交租了，咱们走吧。兄妹俩刚从山底下跑出来，忽见那块山石咕噜咕噜直滚到金瓜面前，仔细一看，上面刻着4个大字，冬瓜王子，原来是金瓜亲手种下的那个大冬瓜。接着那抓山大鸟稳稳地放下铁桂山，扑啦啦啦飞下来，直飞到银豆身边。仔细一看，大鸟脖颈上挂着块牌牌，雄鸡将军，原来呀是银豆喂的那只大红公鸡。金瓜抱起他的大冬瓜，银豆抱起他的红公鸡，兄妹俩心里好是欢喜。 啊哈， 芝山冬瓜抓山鸡原来出在咱家里。第三天，李员外收租来了，兄妹俩又不在家，老两口拿出一块金两块银称了一称，黄金十两，白银十两，不多一丝，不差半分。李员外心里好奇怪呀，这穷汉家里哪来这么多的金银呢？便问老两口，你这金银是从哪儿来的？说明来路我才能收。老两口都是老实人，便把这实话一五一十地对他说明。李员外一听，心里另打坏主意，他不收金不收银，却要拿着彩圆子来换芝山冬瓜抓山鸡。老两口连连摇头不答应。李员外眼一翻，菜一沉，说， 冬瓜是我地里长的，公鸡是我粮食喂的，好心赏你们便宜，你们还不识抬举，来人呀，把冬瓜公鸡给我收回去。 管家跟班一声喊，抱去了大冬瓜，抢走了红公鸡。金瓜卖菜归来，银豆担水进门，只见爹爹叹气，妈妈抹泪，一问原因才知道是李员外夺走了芝山冬瓜和抓山鸡。兄妹俩听了，怒火心头起，李员外这只老狼，我们开下荒地，他要收租，给他交了租，他又夺去咱们的宝瓜神鸡。爹爹别发愁，妈妈别流泪，我们追上前去和他评一评理，他要是不讲理，我们活活剥下他的老狼皮。说罢，金瓜提上他挖地的镢头，银豆拉起他担水的扁担，兄妹俩出了门，直向大路追赶。李员外领着跟班管家来到铁桂山下，放出了抓山公鸡，抓起了铁桂山，抛出了芝山冬瓜，支在了山底下。他们一窝蜂地蜂拥而上，围着金银财宝打转转，想抬走金山又舍不得银山，双手捧着珊瑚树，眼睛瞅着夜明珠，还有玛瑙、琥珀、水晶和白玉，只想都搬回家里去。就在这时候，金瓜银豆赶来了，两人一见李员外这伙坏蛋在山底下闹闹嚷嚷，乱作一团，又是厌恶又是气。金瓜朝山底下招招手，高声叫道，冬瓜王子，冬瓜王子，快回来，别让贪心鬼发横财。芝山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，离开山底，咕噜噜地滚回来。银豆向天空招招手，也高声叫道，雄鸡将军，雄鸡将军，把山丢下，把山丢下，贼人来偷宝，快快压死他。抓山鸡听见小主人唤他，丢下铁桂山，扑啦啦啦地飞回来了。只听得轰隆一声震天响，铁桂山从半空中落下来，原样合在一起了。那伙仗势欺人的坏蛋永远永远地压在山底下了。作者介绍，赵燕毅，1928年出生，甘肃鼓浪人，著有童话集《金瓜银豆》、中篇小说《阿尔泰哈里》等。